的方舟情。十月十六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待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137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十月是文学之月，本月京城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与文学相关的活动。北京图书大厦正在举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书展，朝阳区文化馆举办北京十月文学月藏书展。16号梦住京西情暖重阳，北京市门头沟重阳文化诗歌大会将在门头沟影剧院举办。同一天，黑胶书店将举行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赏析会。下周二，名家讲堂《平凡的世界与改革开放40年》将在十月文学院举办。活动中，著名文学评论家白桦与张宁将围绕《平凡的世界与改革开放40年》进行对谈，以自己对文学和中国社会进程的理解，带领大众重返《平凡的世界》描述的日常生活中，进而对比分析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提高公众对经典作品和改革开放的认识。下周六，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将举行题为《昆曲旦角表演艺术的灵与魂》讲座。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梁谷音先生作为主讲人。本场讲座将采取讲演结合的方式，展示昆曲旦角艺术的语言美、音乐美、舞姿美、情感美以及意境美。智化寺北京文博交流馆昨天起推出古生今世生文化艺术展，展览期间智化寺还将不定期举办七月展演，邀请专家进行文化讲座，给观众带来全方位的文化体验。展览为期7个月，观众持智化寺门票就可以免费参观。是苗苗文化的多维观想当代大型苗族艺术发掘与创作实验展览正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展览从多个维度展开有关苗族艺术的观想与讨论。贵胄绵绵摩纳哥格里马尔迪王朝展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午门和东燕翅楼展厅举办，展览将带领观众一览欧洲最古老的王朝格里马尔迪家族700多年的历史。这个王朝于1297年建于岩石之上，他的盛名早已经跨越了国界。大唐风华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共展出近120件唐代文物，通过文武安天下、皇室的珍宝、长安多丽人、奇迹散歌尘、大唐异乡客、学礼共归真六个部分，从文化、生活、艺术、中外交流及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展示了盛唐风华。玉染草色雪映霞，宋元瓷器精品展正在北京皇城艺术馆展出。本次展览集中展示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等经典瓷器，并配合展出如龙泉窑、宝丰窑、吉州窑、磁州窑、霍州窑等同时期南北方代表窑口的作品。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 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 起。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北欧有多远？7000公里，飞行15个小时，最北端深入北极圈，拥有极昼和极夜，冰川和苔原，广阔清冷神秘，与我们的日常迥乎不同。北欧凛冽的世界尽头一书历时2年，通过27位长居北欧的作者的眼睛，还原了这片极北之地的神秘和日常。这里不仅有漫长的极夜，珍贵的夏天，更有对生活的热望。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品读北欧凛冽的世界尽头。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北欧凛冽的世界尽头》。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同时这两位嘉宾呢，也是这本书当中的其中两位作者。那第一位呢，是《挪威列车途经的山海》的作者圣牙鱼，欢迎一下小鱼。 大家好，我是圣牙鱼。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当中特别写到的《丹麦攻略》的作者左东俊，欢迎一下东俊。 大家好，我是左左。 说到北欧，我相信很多朋友第一个感觉就是寒冷，不知道两位哈，对于北欧第一次去的时候，你们的感受是怎样的？来，左左先聊。 其实我第一次去丹麦是开学的时间，所以那个时间不是很冷，8、9月份。后来真的到了冬天之后，我觉得关于北欧的寒冷可能大家有些误解，因为北欧虽然纬度很高，比如说我生活的哥本哈根，它在漠河还要北300公里、但是因为它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所以不是很冷，大概比北京还要暖一些，冬天-5度-10度、可能小鱼它的瑞典会稍微冷一些。 来，小鱼说说吧。小鱼是在瑞典留学过， 对， 然后回国工作，所以你对瑞典的印象是怎样的呢？ 瑞典其实还是比较冷的，尤其是它虽然是冬天不会有极寒，因为我在南部，但是它北欧整体上来说冬天又是比较漫长的，那夏天的温度也不会太高，所以我印象中我刚到达北欧的时候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穿的真的不够。 就是因为我们在电影当中尤其是在《权力的游戏》当中所看到的北欧就是那么的凛冬将至的感觉哈，就是非常的寒冷。但是作为一个读者哈，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北欧除了我们所印象当中的寒冷之外，它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看一看非常吸引我们的地方，而且这些地方一定是具有独特性的，也是独一无二的。两位都是从北欧留学回来的，我很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哈，抛开这本书不说，两位觉得北欧到底是什么吸引着你们？ 我觉得除了优美的自然风光，更吸引我的是北欧的人文关怀。说个小故事吧，就是我在哥本哈根大学上学嘛，然后我们有一些公共课程，大概会有100到200个人一起上，在大的阶梯教室，然后我们班有一个是聋哑的学生，然后学校就专门为他配备了2个手语翻译，就是保证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给他翻译，然后他的互动然后也会翻译给老师，然后对，一个学生配了2个手语翻译，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北欧人文关怀体现的特别淋漓尽致的一点。 这是说明的人文关怀哈，在北欧来说是北欧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人心非常暖。我们再请小鱼说说吧。小鱼是在瑞典读书，那瑞典给你有怎样的一种特别的印象或者你特别的吸引的地方？ 我觉得是他们的那种带着审美式的生活方式，这种细节就体现在男生女生他们自己对自己身材的培养，然后服装的搭配，再到他们日常家里面对自己家的那种装扮，包括大家也都知道像宜家 Hey 这种品牌都是北欧的很知名的家居品牌，我们现在也都能接触得到。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非常日常的生活了，每一家都会点蜡烛，每一家都会装扮自己的家。 嗯，对，就是让你的生活有仪式感了。 哎，对。 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北欧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两位主笔的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其实我觉得相当于是这本书的四分之一吧，因为这本书其实它总共就是两章。第一部分呢，大概就是来讲一下北欧的极北美学呀，北欧的荒原呀，还有城市之光以及设计生活。那第二部分其实就是重点来讲北欧的这些国家，丹麦呀、瑞典啊、芬兰啊、挪威还有冰岛。咱们先来说说丹麦吧。我相信很多朋友一提到北欧这个词，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国家应该就是丹麦。为什么呢？还是问问左左吧。 为什么会先想到丹麦？因为我觉得丹麦可能是北欧五国当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国家，挪威和瑞典之前都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它可能最能代表斯堪的纳维亚，包括冰岛可能1947年才从丹麦独立。想到北欧，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也是丹麦，也许算最有历史的国家吧。芬兰这个国家可能跟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有些不一样，它可能比较接近俄罗斯，但是丹麦、冰岛、挪威和瑞典他们都是同源的文化，算是发源于丹麦吧，我觉得。 丹麦其实是一个文化的发源地。或者这么说，我觉得北欧除了它的风景很迷人之外，它的人文关怀之外，其实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北欧的文学。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读过北欧作家写的书。你看左左一直在点头，来左左说说你之前读过北欧的书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北欧的书可能是我同学院的校友写的。那个校友的名字叫做安徒生。他跟我是哥本哈根大学人文学院的校友，算是我的学长。然后他的安徒生童话，包括现在看来，我现在已经27、28岁了，我看起来都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文学作品。就其中一些小故事真的是很有深度。对，适合成年人看的文化，安徒生童话，北欧文学史上的经典吧。 所以很多人都说呀，说北欧有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啊，决定了其实北欧会出这样的一些特别有深度的，或者是有一些人文关怀的一些作家，都是相关性哈。 北欧的童话故事立足于现实生活，展示出丰富的日常生活图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真实更深刻的北欧社会。我们在北欧童话里很少见到公主和王子，主人公多数是放鹅娃、佃农、木匠、裁缝、园丁、矿工以及钢铁工人等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们也少有童话主人公必备的超能力。极夜的晚上围着火炉唠嗑讲故事，成为了民间广受欢迎的消遣方式。童话作者不自觉地将自身情感和经历融入到了故事中去，也使得他们的童话延续着平民化的风格。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北欧童话里描写的乡村生活不仅散发着生活气息和民间幽默，也表达了对过往诗意生活的怀念。他们有过繁忙的日月，但是他们享受着节日的快乐。白天他们进行紧张艰苦的劳动，晚上他们就聚在灯下阅读泰格奈和鲁内贝格的诗。他们种植五谷，也种玫瑰花和茉莉花。他们纺过麻线，边纺线边唱民歌。他们钻研过历史和文法，也演过戏，写过诗。他们站在火炉边做过饭，也学会了拉手风琴、吹笛子、弹吉他、拉小提琴和弹钢琴。他们在菜园里种过卷心菜、豌豆和菜豆，也有过一个长满了苹果、梨和各种浆果的果园。他们曾经寂寞的生活，但是正因如此，他们的脑子里装着那么多故事和传说。他们穿过自己家里做的衣服，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过着一种无忧无虑、自给自足的生活。 那这本书除了它的主体部分之外呢，在这本书的封底有一册非常小的小书，这册小书呢是关于北欧各个国家的旅游攻略，这其中有一篇就是左左写的丹麦的攻略。那如果去丹麦玩，那左左最推荐的是什么？ 肯定不是小美人鱼，因为这是我最不推荐的一个景点。 为什么？ 这种景点我就觉得，会有太多人去，但实际它的可玩性，包括它的美好的程度，都不足以支撑这么多游客。 小美人鱼它的成名是因为安徒生童话，所以这个小美人鱼的雕像呢，在整个丹麦成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这尊雕像其实距今已经有了超过百年的历史，但是它可能就是一个风景啊，就是其实是整个丹麦的风景当中的其中一小部分。 安徒生童话推火了这个景点，但是我个人把它列为欧洲最坑景点双子星，包括小美人鱼和撒尿小童布鲁塞尔的，因为他们实在太小了。如果你是想看安徒生童话的文化内核，可以不用去看这么知名的小美人鱼，可以去看一看安徒生童话里面描写的一些小村庄、小渔村，真的很优美，还保持着可能比较原始的北欧人的生活方式，非常有趣。 你在这攻略当中特别写到了丹麦是欧洲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啊，这个让我们很难以想象啊。而且在北欧好像大部分人他的出行方式宁肯用三轮车、自行车，也不会开车。 对，丹麦是一个很绿色的国家，首先它可能开车的成本就很高，它会有很高的这种环境税，然后而且自行车的文化真的是深入人心，可能是全世界自行车拥有量最高的国家，可能和中国不相上下吧，大概。然后包括上到首相下到小朋友都会选择骑自行车来出行，而且对于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他们也有很多自己的改造，像刚才老师说到的三轮车，那个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克里斯蒂安娜自行车，就是一种倒骑驴的自行车，是丹麦人的骄傲，也是他们的发明。 对，他们那个自行车很特别哈，就是人是在前面坐着的，这个司机就是这个真正的驾驶者，他是在最后的。 对， 这个很好玩哈。而且我发现就是您的这个照片当中很多大街小巷的很多小夫妻是吧，年轻人也特别喜欢。 是可以载人，可以载你的另一半，也可以载你的很多孩子们，都可以装得下，甚至搬家也可以。 对， 有些人克里斯蒂安娜自行车的狂热爱好者，他们会骑着这个去结婚。 哇， 我甚至见过这样的景象。而且丹麦人人高马大，腿很长，骑起来也很快，而且自行车做的都很复古，价格也很高，最便宜的自行车可能要四五千人民币吧。 哇， 对， 我们再来听听小鱼的哈，在这本书当中，你特别写到了一个挪威，小鱼写到这个挪威很有意思，叫做挪威景观列车途经的山海。这篇文章当时我看到之后，我觉得文笔还是非常的文艺的，很唯美。 我当时在做选题的时候就强烈要求我一定要写一次挪威，因为挪威是我去过所有的国家里面最喜欢的一个国家。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自然爱好者吧，一些壮美的、壮阔的，尤其是北方极寒之地的这样的风光总是能吸引到我。那为什么又要特别的推荐列车呢？因为挪威真的是一个适合自驾和适合在列车上去看风景的一个目的地。因为挪威它有一个背景是，它全国开通了很多条叫做挪威景观的列车线路，那么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有。最著名的一条就是在贝尔根附近，基本上所有去到挪威的人都会去坐那条线路。那挪威缩影整体来说，是为了方便大家去体验峡湾和看峡湾的。 其实挪威我觉得在你的文章当中，其实第一张图配的是在列车上，然后列车里的这些朋友们在跟大家打招呼哈，绿皮的火车，其实很传统的一种出行方式，但是好像这种在北欧坐火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情。 没错，因为北欧它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相当的不错，虽然看起来是绿皮，但是和我们国家的那个绿皮可能还有点不一样。它的这个火车比较像我们的设施方面比较像我们的高铁，所以坐在里面是非常舒服的。尤其挪威全境的话人又很少，基本上你从南到北坐在列车里面可以享受到非常好的服务，非常好的风光。 好，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一下小鱼我们朗读第一个片段哈。这个片段首先是刚去挪威的时候他写的对挪威的一个初印象。 挪威西海岸的峡湾地带有如神奇宿居的幽潭， 又时时似有蛟龙盘踞着。这里的独特之处在于，你跨过冰川、悬崖、深谷，却鲜少能闻到自然异域威慑的残酷味道。无论是站在吕色峡湾的步道石上俯望，还是与罗佛敦拔地而起的岛屿错身，溪流与红色木屋闪动之处，即会现出一种冷峻的温柔，仿佛山海摊开掌心，以示它广袤而静默的慈悲。挪威已经成为我最爱的目的地，山水原野间那种一以贯之的独特气质令我神魂颠倒，一再流连。2015年的夏天，我人生中第一次独自旅行的经历就献给了挪威。出发前颇有几分惶恐，但旅行这种行为本身依然是浪漫的。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南端一路向北，再一次进入了斯科纳省美妙的田园美景中，深蓝色的大海，花田铺道，诗中曾提到的牧马劈柴、关心粮食、大海与花开等种种意象一样不落，通通在这里被完美的映射。再往北，渐渐出现起伏的山脉，硬朗嶙峋，就这样一路向奥斯陆而去。 刚刚小鱼读的这一段呢，是特别讲到了刚去挪威的时候你的一种初印象是怎样的。那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特别还讲到了几个景点哈，比如说挪威的湖泊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挪威的列车。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绿皮火车吧，因为这个火车其实是你特别要强调的旅行的方式。在这篇文章当中的冬季的峡湾雪色当中就特别讲到了列车，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列车在茫茫雪原上开了一个多小时，穿过一段隧道后，像是一段电影跳剪，水面忽然与光亮一同冲到眼前，对岸绝壁直立，一整面崖壁白色浸染，青岩与白雪两色又深浅相依，下落千尺后像是被墨绿色的水面整齐切断。不曾预期又见峡湾，铁轨沿着峡湾在雪山腰延展进行，一直驶至大海。居然这样幸运，在一年之内见到了峡湾冬夏两季不同的面貌。当车上的本地人熟睡或专注读书，不为窗外司空见惯的风景所动时，我已经被美景震撼到泪水盈眶。 在小鱼的这篇文字的旁边，其实特别附上了一张图，这张图就是你所讲到的冬季的峡湾的景色吗？ 没错，这张图它是 Tromso、就是应该我们中文翻译为特罗姆瑟这样一个城市，它是北部，在挪威北部看极光和看峡湾以及体验雪上运动的一个核心城市。 这个城市呢，其实是被连绵起伏的矮山包围着，然后中间是像水湾的感觉哈，然后它里边的城市是沿水而建，是在中间的，被一个像白雪一样的小山包裹着，所以很美。从远处看，它灯火嶙峋的样子特别美哈。 因为它城市整个是跨海而建，中间有一座桥，把城市的两端连起来。尤其我们去到北方的时候，已经是极夜了，那只在这个城市里面几乎是见不到太阳的。中午可能微微亮，只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Tromso 的所有的时间里面都是沉浸在这种夜色和灯火里面的。 其实刚刚也聊到了丹麦哈，所以接下来还是请佐佐给我们朗读一下书当中丹麦的一些片段。 要说北欧的代表性食物，人们也许会想到令人口齿留香的丹麦曲奇，臭名昭著的瑞典鲱鱼罐头，以及肥美鲜嫩的挪威三文鱼，却鲜少见北欧厨师们在世界料理舞台上的表演。在斯堪的纳维亚这块严寒的冻土上，利用贫乏的食材做出料理本身就是一件艰难的过程。数十年来，北欧人只重视影响而忽视口感追求的清教徒式饮食模式，使北欧料理定位变得模糊不清，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诉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北欧有多远？7000公里，飞行15个小时，最北端深入北极圈，拥有极昼和极夜，冰川和苔原，广阔清冷神秘，与我们的日常迥乎不同。北欧凛冽的世界尽头一书历时2年，通过27位长居北欧的作者的眼睛，还原了这片极北之地的神秘和日常。这里不仅有漫长的极夜，珍贵的夏天，更有对生活的热望。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品读北欧凛冽的世界尽头。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北欧凛冽的世界尽头》。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其中两位作者，一位呢是《挪威列车途经的山海》的作者圣牙鱼，欢迎一下小鱼。 大家好，我是圣牙鱼。 另外一位呢是《丹麦攻略》的作者左东俊，欢迎一下左左。 大家好，我是左左。 其实刚刚我们上半时段特别聊到了你们曾经生活过的非常喜欢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丹麦，一个是挪威。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在这本书当中其他的一些关于北欧的景点。这里边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个是冰岛。冰岛这个地方现在是非常的火，我相信每年在长假的时候啊，会有很多朋友去 冰岛。它是一个特别网红的国家，在这个国家无论在什么样的景点都可以拍出网红大片，不管你是去蓝湖去泡温泉，还是你在黑沙滩上穿一个特别鲜艳的裙子，或者飞机残骸，包括自驾的一号公路、无人的公路，都可以拍出很好的大片，是一个特别适合网红去的地方，也可以拍出很网红的照片。然后包括《冰与火之歌》也看到了冰岛这种潜力，也在这边取景，很多关于北境的场景都是在这里取景的。另外来到冰岛一定要看的就是极光，这里可能是全世界最适合看极光的地方，因为它全境几乎都可以看到极光，它的首都雷克雅未克的纬度有68度左右，所以很适合看极光。而且冰岛有很多看极光的团，就是你可以报一个团，然后他会带着你去寻找极光，直到看到极光，这个团才结束，所以非常适合看极光。 我相信很多朋友看极光可能都特别喜欢自驾，因为这种方式呢非常的酷，同时呢你能够真的在最合适的时间段看到极光。那在这本书当中特别有一个篇章讲到了冰岛自驾不期而遇的欧若拉，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他的文字。在公路两边的各种下细地貌里，暴露着各种地热景观，团团水汽，泥浆翻滚，这是克拉夫拉热气田。 热气田的温度高达270摄氏度，是用以发电的廉价动力。当地利用这里的热气建立起了冰岛第一座地热发电站。抚摸过大地的脉搏，我们再看看天空如何演绎戏法。可观赏极光这件事儿，真的需要看天气和运气。夜晚天空的晴朗程度、亮度、是否有光污染，都会影响极光的观测效果。我一直着迷于极光这种天象之谜，深信好运才能吸引它。那天我正在自驾途中，想着第二天要经过瓦特纳冰川路段，去曼恩星球的取景地，要探秘冰洞，想着这途中看不完的新鲜神奇，都快忘了自己是为极光而来。可也就在这一刻，抬头一眼，竟毫无征兆地撞见了传说中的欧若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冰岛自驾不期而遇的欧若拉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其实为什么叫欧若拉我也很好奇，之前听过很多的歌手唱过欧若拉的歌曲哈，后来我才在这本书当中找到答案。其实它是英文的极光的直译过来的这样几组词，然后欧若拉它其实是北欧神话中的女神，掌管着极光，所以对于冰岛的人来说，可能欧若拉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这样一个形象。这里边也特别说到了极光，两位去看过极光吧？ 嗯，看过。我当时其实是在整个拉普兰地区有很多地方可以看极光，那一般去规划极光的行程，往往要走很多国家，因为每一个看极光的点，它当时的天气和情况可能不一样，为了确保一定要看到极光，所以大家一般会做一个行程。我很幸运的是在一个小村子叫做 Abisko 这个小村子看到的。为什么会在这里看到，其实是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背景。 Abisko 旁边有一个湖，那个湖泊可以说在非常大的影响了当地的气候条件。其他地方当时一路走过来，其他地方都没有看到，天气非常的阴沉，但在 Abisko 的话住的第一晚就感觉云开雾散。我们当天晚上就背着所有的装备，然后穿着厚厚的外套，走了很远的路，走到了湖边专门去看极光。因为极光的话要避开城市光的污染，天上要没有云，以及它极光爆发的强度足够强，你才能看到。我们当时在看极光的时候，一开始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我看到我同伴的那个相机的镜头里面有一点点绿色，我就赶紧叫周围的人来辨认，我说那个镜头里面的那个绿色是极光吗？他们就所有人都涌到这个镜头上，趴在镜头上去看那个绿色。我们就一直抬头在观望，不知道今天极光会不会大爆发。果不其然，等了大概三五分钟吧，天上就像一个绿色的轻柔的绸带一样，就开始缓缓的飘动。随后可能就会夹杂一些紫色和粉色，就像落雨一样。对， 非常的美。 对，和绿色混合着，当时心情非常的激动，把所有能许的愿望都许了一遍。 对，能看到极光的人是非常幸运的。但是看极光就像刚刚小鱼说的，从天气上，从角度上，从地点上，从各个方面都要进行一个考量才能去看这个极光。刚刚我们说到了丹麦，说到了挪威，又说到了冰岛，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芬兰哈。芬兰这个国度很特别，我相信很多朋友对它的印象可能除了寒冷之外，觉得他们的人本身也比较冷冷的感觉。芬兰人到底是不是这种外冷内也冷的这种性格呢？左左说说吧。 提到芬兰这个国家，我最先想到的关键词就是无聊两个字。就是如果你到芬兰旅行，你到赫尔辛基，你发现它只有两个教堂，没有别的可以玩的地方。然后你再往北，你到了圣诞老人村，可能有一些惊喜，这个惊喜就是那里全都是中国人。所以芬兰真的是一个很无聊的地方，而且芬兰人确实可能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比较冷漠吧，算是冷漠吧。因为有一本比较网红的漫画书叫做芬兰人的噩梦，就描述了芬兰人有多么的社交恐惧。比如说在公交车上永远都是一个人坐着两个人的位置，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坐在了另一个人的身边，这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噩梦。 这么冷漠的芬兰人，他们其实也有热情的一面。比如说当他们去蒸桑拿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坦诚相见，然后可能会聊一些深入一点的话题，这就是当地的一种社交方式。然后我曾经有幸采访过芬兰的大使，女性的大使，她跟我说芬兰人可以用桑拿来形容一切，我觉得她说的很准确。 嗯， 但是就是这么可以说无聊的芬兰吧，无聊到极致之后也会衍生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发明了空气吉他大赛，就这个可能在全球都很有趣很有名的一个活动。比如说他们还发明了蒸桑拿比赛，看谁做到最后一个。当然这个比赛有一些危险，就是普通人可不要尝试。 为了与寒冷对抗，芬兰人推出了国粹桑拿，用木柴点火，把石头烧得滚烫，浇上一瓢温水，蒸汽马上扩散到整个桑拿间。铺满防火防水的木板的房间内，气温最高可以达到90摄氏度，寒气一扫而光。我第一次去蒸公共桑拿是在游泳馆，扭扭捏捏地裹着浴巾进了昏暗的桑拿房，发现大家都奇怪地看着我，这跟我第一次去中国北方的澡堂子有一样的尴尬。我学着他们的样子坐在木头台阶上，这时一位当地大妈走了过来，顺手舀了一瓢水浇在门口的石堆上，热水与石头碰撞的瞬间变成了水蒸气，只感觉一股热浪袭来。后来我才知道每个人进来时都要浇一瓢水以保持室内的温度，每个人能承受的温度时长都不一样，觉得头晕心慌的时候就一定要出去。熬过五月，芬兰人的好日子就来了。经过漫长的寒冷和黑夜，芬兰人对短暂的夏季无比珍惜。天气晴好的时候，走在市中心的花园街上，能看到路边草坪上成群结队的比基尼美女，即便气温只有15摄氏度也不影响他们晒日光浴，毕竟在这儿20多摄氏度的天气就被称为是酷暑了。我经常跟国内的朋友说，来芬兰要么享受七八月份盛夏纯美的自然风光，要么干脆在寒冬时节奔袭北极圈。说到了芬兰的国粹桑拿之外啊，还要再说一个特色，就是芬兰的二手家具市场。在这本书当中特别写到了从芬兰猎刀到二手家具店。我们在聊芬兰的二手家具店之前，还是首先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北欧的设计风。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家居设计当中都非常喜欢采用北欧的这种简约质朴淡雅的这种设计风格。 就从设计这一领域来讲，其实从建筑到平面设计到工业设计，北欧在全球绝对是处于领先地位。刚才也讲到我们日常接触最多的家居以及一些潮牌，我们平时可以看到的带有自然风格的一些图腾图案都是属于北欧设计的范畴。大家其实一提到北欧设计，现在可能脑海中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性冷淡、黑白灰，这当然是它的最明显的一个代表，因为这也是受到了他们的地理位置的影响。但是整个在北欧设计的理念当中，功能性是最重要的，以及他们非常有名的这个家居室内设计里面更加提倡一种温暖、和谐和功能性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家居的设计风格都是北欧风，你会感觉到它的风格不是那种特别亮丽的暖色调，而是淡淡的忧伤的感觉哈。比如说灰色调、白色调，那种暗绿色调哈，非常暗的颜色。好，刚刚说到的是北欧风和芬兰的设计，那其实今天在这本书当中给我一个对于芬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二手家具店、二手市场。芬兰是有二手文化的是吧？ 没错，从芬兰到乃至整个北欧大家都非常推崇二手，这也呼应了刚才我们讲到